见你回头，多少个日夜想你泪儿流，望穿秋水盼你几多愁。想你我想了那么久，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，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，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。就这样默默想着你，就这样把你记心头，在游走，你可知道我的忧愁？就这样默默爱着你，海枯石烂我不放手，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， 宁愿这样为你守候。